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严厉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启动推荐报名。 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次预计会超过8000万，周边短途游是主流。 住建部表示，将保护历史文化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12强赛第二轮，国足0-1负于日本，下一场对阵越南将会是生死之战吗？ 阿富汗塔利班组建临时政府，称将确保国家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哎，好的。哎，目前咱们本市的中西部地区啊，主要在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海淀、昌平等地区呢，正受到这个雷阵雨云团的影响，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还有小冰雹等这个天气。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4:5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17:20呢又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那么需要出行的朋友啊，还要注意防范。现在呢，雷雨云团啊正由西向东移动。今天夜间呢，本市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受到这个雷雨云团的影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和阵雨天气。半夜前后呢，这个雷阵雨天气啊才会逐渐停止结束。夜间的最低气温现在看呢有19度左右。那么明天白天呢，阴间多云天气，大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在西部北部地区啊，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降雨时呢有些地方还会有雷电，短时的大风，山区呢可能会有小冰雹。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27度上下，所以呢明天天气啊重点还是防雷防雨。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嗯，那么之后几天天气还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那么后天周五到周日这几天的天气啊，从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都比较多，时不时呢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三天预报最高气温呢都是28-29度，最低气温呢是20-21度，应该说早晚体感呢还是比较凉一些。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添加衣物，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呢还要注意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3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方宝清今天在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严厉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重点查处指定交易、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依法查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加大重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依法严厉打击市场混淆、虚假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净化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 在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上，将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市区两级政府部门中全面覆盖，探索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投诉举报受理回应机制，从源头上打破行政性垄断，更大范围的防范排除限制竞争

我们再来看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在9月14号到18号举办，图博会将会成为疫情下第一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大型国际书展。线下主会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到时候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将会同时同地举办。 本届图博会将为国际出版界和读者打造一场集版权贸易、出版展示、文化交流、专业研讨和阅读推广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盛宴。目前已经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200家展商报名参展。预计在展会期间，参展图书会达到30万种。 主会场新国展设置了4个展馆，其中西一馆是国内综合馆，西二馆是专业馆和主宾国，今年巴基斯坦将会担任主宾国，西三馆是海外综合馆和国际版权中心以及童书展区，西四馆是北京国际图书节。 图博会还设置了多个分会场，其中在北京20家特色书店将设置 mini 100图书文创展台，举办阅读推广、电影分享等活动。图博会组委会表示，本届书展实行票证实名预约制，观众需要出示身份证、绿色健康码、绿色行程码，检测体温，佩戴口罩入场。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家住平谷区新平北路1号院1号楼的听众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前几年小区里进行了外墙保温改造工程，但是五栋居民楼里面却只做了3栋，自家住的1号楼一直没有改造，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刘先生说，小区一共有5栋居民楼，2018年开始做外墙保温工程，但是当时只做了3至5号楼，1号楼和2号楼一直都没有做。 接钥匙应该是06年开始入住的，我们一共是5个楼，1号到5号楼。等到18年呢，开始啊就做外墙保温，现在没做到1、2号厢房楼，一直把我那个就给扔下了。 刘先生说，因为没做外墙保温，不仅家里温度比别人低，就连家里窗户在冬天都容易被冻住， 就差距挺大的。而且这楼啊已经10多年了，那以后啊特别是窗户那就开不开了，像玻璃里边都是水，一到冬天就冻大冰，特别阳台这边，阳台这侧发霉了，那上顶子上都有发霉的迹象，擦一回也不行，这窗户都开不开。 那么新平北路一号院的1号楼和2号楼当年为何没有改造呢？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太和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我给您一个平谷区建委的电话，这个事儿你得问平谷区住建委。 当时是5个楼一块报上去的申请吗？ 我们报肯定是按照小区报，我这边记录是这个一号院14年9月份改造完成了，对，做了节能改造，3、4、5号楼改造完成，1号楼、2号楼不知道什么原因未改造。 一号院这5栋楼是同时建的同一个产权单位的楼吗？ 同一个开发商开发的。 随后记者联系了平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1号楼和2号楼为何没有审批通过的原因，工作人员表示， 分批改造的时候原因有的是比如说那个家有产权有问题，可能就直接改，有的那个比如一个小区的有的楼底下有地商的就直接改，暂时是查不出来了，因为过这么久了。 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如果刘先生他们所在的1、2号楼想要进行外墙保温改造，就只能重新申请重新审批。 肯定得申请，他这个机制是这样，就是所在小区的街道统计好需求之后向区住建委报名，符合相应的市级的这个改造条件，就能纳入到当年的这个改造计划当中去。 随后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刘先生，究竟新平北路一号院的1号楼和2号楼能否进行改造，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西山社区雁栖台小区的多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几年前和小区一河之隔的高尔夫球场上新建了婚庆公司，因此近几年来每到周末他们就不得不忍受因为举办婚庆活动而带来的噪音和环境污染。相关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9月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海淀区聚山路的雁栖台小区，小区西北边正对着的就是一大片绿地。小区业主告诉记者，这是小区配套的高尔夫球练习场。自从2017年婚庆公司入驻之后，小区原有的平静就被打破了。 因为原来这儿都是国岭，就练球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把这一片给铲了，铲了之后就变成了平的这种草坪，然后盖上木屋，后来就开始办婚礼，大喇叭就开始吵。 记者在现场看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今天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济礁临近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再来看教育方面，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目前我国教师总数达到 1792.97 万人。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我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显示，教师总数已经超过1792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5%。 这其中呢，特教教师增加了6.11%，增加的幅度应该是最大的。幼儿园教师呢，增加了5.44%，高校教师呢，增加了5.34%，有力支撑了教育改革发展。 在教师队伍资源配置方面，今年我国继续实施中小学引领讲学计划，扩大实施高校引领教师计划，将选派300多名退休教授、副教授支援西部高校，授员高校从3所扩大到10所。 头三所学校这两年专业基础科很大的比例是由我们派出的引领教师来担任的，他们都是东部地区非常优秀的高校刚刚退下来的专业基础科的任教老师，这个从教水平是非常高的，这也使得这几所院校一下子教学水平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也深受受援校的师生的广泛的欢迎。 会上有记者提问，双减背景下有声音认为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此任友群回应， 教师减负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让教师从繁重的本来不应该去教师去更多的承担的那些事务中去解放出来，那么让他呢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那么下一步呢，教育部啊也还是将继续督促指导各地呢，将教师减负工作同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健全呢教师减负的长效机制，为广大教师落实双减政策、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服务水平呢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还介绍，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面实施，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大约8万所乡村学校，受益教师129.8万人，人均月补助额375元。 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中央要求，依法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意见的有关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新社的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9月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燕介绍，保护工作要强化考核问责，对于保护不力的，将举黄牌、亮红牌，甚至摘牌。意见是中国自1982年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近40年以来，首次以中央名义专门印发的关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文件，由5个部分组成，一共20条，着力解决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 对于保护不力造成这个损失的，造成这种各种保护对象文化价值遭到损失的，那么我们会有几种措施，一个是通报啊，这个那么再严重的我们要举黄牌啊，就是要把它列入濒危，那么还有的我们就要亮红牌，要摘牌了啊，要把保护的成效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挂起钩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对造成后果的责任人，我们还要依法依规啊，依纪来做出处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宝军说，过去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存在着重视古代、轻视近现代的倾向，不能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要通过系统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全方位展现古代文明5000年、近现代历史18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新中国成立70年、 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从而呢，生动的、立体的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接近64%，不少城市进入城市更新的阶段。在此情况下，如何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杨宝军介绍，意见提出划定底线要求，调整工作思路，转变方式方法，由拆改留转变为留改拆，要留住人民的乡愁。 在城市更新中，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乱真，不破坏地形地貌，不砍老树，不破坏传统风貌，不随意改变或者是侵占河湖水系，不随意更改老地名。城市更新必须严守这一底线，尽可能的留下历史的记忆，留下人民的乡愁。 意见还提出要加大资金投入，健全财政保障机制，加大对重大项目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以及脱贫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鼓励市场化的金融参与，拓宽资金渠道。 再来关注，中秋假期临近，中秋小长假的火车票全面开售，国内多省市也相继发布通知，恢复跨省游业务。今天，同程旅游发布的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预计，今年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次将超过8000万，短途周边游仍是中秋出行市场的主流。 数据显示，游客在此假期期间选择前往旅行的目的地，按照热度依次为新疆、北京、成都、重庆和长沙。赏月的搜索量在近一周涨幅高达354%，与之相关的观星和露营的搜索量都大幅增高。 同程旅行指出，虽然目前环球影城还没有正式售票，但是游客对于环球影城的关注度一直是居高不下。另外，环球度假区的开园也带动国内主题公园热潮，上海迪士尼、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等主题乐园预计会在中秋长假迎来客流高峰。 出游时间方面，由于中秋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报告预测节前的出行客流量相对分散，但是节后返程的客流将会高度集中，探亲与出游的客流也将高度叠加。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和杭州等地的车站、机场进出港客流位居全国前列，建议有条件的人考虑在假前或者假中出发，避开人流的高峰。 在入住方面，经济型酒店订单较平日仅上涨18%，而中高档酒店订单比平日上涨230%。选择中高档酒店的游客占比明显上升。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您，中秋计划出行的旅客呢，要随时关注疫情变化的情况，不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出行过程中要佩戴口罩，注意卫生安全，遵守当地的防疫政策，尽量避免人群聚集。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比赛当中，国足0-1不敌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遭遇到了2连败。另外，同赛 B 组的阿曼队0-1输给了沙特队，而越南队也以0-1小负于澳大利亚队。 在首场比赛中爆冷击败日本队的阿曼队，本轮比赛没能再创造奇迹，沙特队以1-0击败了阿曼队。 而越南队本轮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亚洲足球上升势头最猛的球队，越南队本次是第一次打进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目前排名世界第92位，亚洲排名第13，而澳大利亚队则排名世界第35，亚洲第3。 虽然越南队的实力与澳大利亚差距巨大，但是本场比赛他们表现得不错。全场比赛越南队共获得11次射门机会，而澳大利亚只有6次，其中越南2次射正，甚至比澳大利亚还多1次。而在此前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中国队全场只交出了0射正的成绩单，最终以0-3失利。 这样两轮比赛过后，在目前 B 组的积分榜上，两战皆负并且一球未进的国足以0分负4个净胜球的成绩排在0分负3个净胜球的越南队之后，位列小组垫底的位置。 那么应该怎样来评价国足前两场比赛的状态和表现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简单的说，因为这个组呢是要直接出现2支队伍，但是还有一支队伍，就是第三名的队伍要和另一组的第三名进行一个交叉的比赛，然后获得一个半个名额，再去争最终的出线名额，就是那个0.5名额。所以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是这个小组当中最强的两支队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都是世界杯的常客， 而日本队呢又是四次亚洲杯的冠军得主，三次世界杯决赛阶段16强的得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队想要战胜他们的确是困难的。嗯，确实这是两块硬骨头，啃起来比较费劲，但是好在我们已经把这两块硬骨头啃过了，所以中国队现在需要做的呢是相信自己，然后调整思路，我觉得要继续前行。嗯，就是这个小组你想取得这个冠军或者直接出线权是肯定难度非常大的，这也是中国足球现有水平所决定的，这个在赛前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几乎达成了共识，并没有非要要求他们一定取得这个小组的前两名，都认为他们能够拿到第三再去争取那半个名额可能是权宜之计，所以我觉得并不会认为因为输给了日本队我们就好像是这个世界末日了，还真是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和日本队在理念上，在战术打法上，在能力上，特别是在足球的思维上观念上，我们明显的落后于对手，这不是落后一年两年，也不是10年8年了，我们有将近23年在正式的比赛中没有战胜过日本队了。 嗯，所以输了也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一场比赛。如果中国队意外的战胜了日本队，那才是爆冷。就像日本队第一场也输球了，输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阿曼队一样的道理。那么我们只能是够凭爆冷。但是当日本队以0-1输给了阿曼队以后，他们就打起了12分的精神，所以面对中国队的这场比赛，他们肯定是不容有失的，他们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们想赢球也是十分困难的，好在我们还算顽强吧，小比分输给了对手，否则可能会很难看。 嗯，那么下一场比赛国足将对阵越南队，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吗？这次国足还有没有机会闯入世界杯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梁岩的分析。 我们开始都认为我们只要从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身上哪怕得到1分，哎，那么我们也算是赚到了。而面对剩下的三个对手，越南、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甚至我们和对手呢有着明显的优势吧。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可能把阿曼队、把越南队当成了鱼腩队。但是由于阿曼队1-0战胜了日本队在第一轮，而越南队在和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当中前53分钟都是1-0领先，结果因为意外他们被罚掉了一个队员，所以才1-3输掉。而越南队的第二场比赛面对澳大利亚的那个狂猛的攻势也仅仅是0-1输掉了比赛。那么现在这个小组到底谁是鱼腩却不好说了，也正因为越南队在比赛中表现出的顽强的作风，也因为阿曼队战胜了日本队，所以使得这个小组的这个局面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处在了一种相互绞杀的局面。所以中国队面对越南队真的不能说人家就是鱼腩了，我们也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真的是半斤八两的比赛。 嗯， 因为这些年越南队呢他们的青训做得非常好，他们的发展非常的扎实，他们使用的都是英籍的教练，他们的体系也是英籍的体系。那么在几年前吧，一次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的亚洲区出线权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在小组赛中没有出线，决赛阶段没有出线，而越南队是小组出线，获得了参加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决赛阶段的资格。显然人家的青训比我们做得好。所以这一点上中国足球队对越南队千万不可小视，不能像第一场比赛大比分输给澳大利亚队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啊，我们轻视了对手，没有任何一个比赛你可以轻视对手的，即使对手实力不如你，你也要出于尊重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态度来和对手千心悬意的比赛。 嗯，在这个时候还是想请您预测一下，您觉得这次国足有没有机会进世界杯呢？ 刚才我说到了这一次世界杯的预选赛亚洲区有4.5个名额，我们直接获得那4个名额，直接出现的4个名额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或者也觉得中国队有可能获得那个点五的名额，在和这个北美地区的那个 那个队再去争那个附加赛的资格。 嗯， 我觉得我们拿那个点五还是有可能的。 嗯，我们再来关注两起案件。江西皮箱藏尸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昨天早上7点左右，江西省泰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一名出租车司机报警，说当天在泰和县某路口接到一名男性乘客拖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在帮他把行李箱扛进后备箱的时候，发现箱子有可疑的血迹。 公安机关出警后勘查发现，箱内藏有一具女尸，迅速查明死者为方某某，2002年7月出生，上饶县某镇人。随后快速锁定谢某是重大作案嫌疑人。谢某，男，1988年11月出生，陕西省宁强县人。 案发后，吉安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组织市县两级精干力量全力围捕，连续奋战，在今天11点25分左右，在吉安县天河镇一民居内将犯罪嫌疑人谢某成功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再来关注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将于9月10号开庭。湖南23岁女子车某某在长沙叫货拉拉搬家时，跟车途中坠车伤重死亡。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涉事货拉拉司机周某春刑拘，随后检察机关对他批准逮捕，并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今年3月3号，长沙市高新区公安分局通报说，经查，2月6号15点左右，周某春通过货拉拉平台接到车某某的搬家订单。当晚20点38分，周某春与车某某取得联系，两人见面后，周某春询问车某某是否需要付费搬运服务，遭到拒绝。期间，周某春多次催促车某某上车出发，并告诉他司机等待时间超过40分钟，将额外收取费用。车某某没有理会。 当晚，周某春驾车与车某某前往目的地途中，周某春为节省时间更改了路线。车某某多次提出车辆偏航，周某春没有理睬。车某某随后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周某春没有禁止。车某某坠车之后，周某春停车查看，拨打120，随后拨打110报警。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一段顾客因眼部整容手术失败维权遭到对方殴打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整形机构负责人为逼迫顾客签订和解协议，不停地对顾客进行辱骂威胁，中间还发生了肢体冲突，他的语气和动作让很多网友心惊。 而涉事整形医院回应说，视频中的女顾客是医闹，背后有专业的团队在操纵炒作此事。 今天，济南警方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经依法传唤涉事人员刘某明接受询问，现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720特大暴雨灾害导致郑州地铁全线网停运。今天，记者从郑州地铁公司了解到，郑州地铁将于9月12号和15号分两个批次恢复载客运营。郑州地铁表示，将会密切监测客流变化，适时组织备用列车上线运行，全力保障乘客的出行。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7号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塔利班决定组建临时政府，并且公布了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 其中，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将出任临时政府代理总理，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和阿卜杜勒·萨拉姆·哈拿菲出任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希拉杰丁·哈卡尼出任代理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雅各布出任代理国防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出任代理外交部长。 随后，阿富汗塔利班发表声明表示，临时政府将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埃米尔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统帅他人的人。目前，科威特和卡塔尔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仍在使用这一称号。 声明还提到，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将在伊斯兰教原则下努力工作，保护国家最高利益，保障边境安全，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阿富汗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健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阿富汗政府将努力保护所有外交使团、人道主义组织和外国投资者的安全。 声明还表示，阿富汗需要人民的支持，以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阿富汗人民应该遵守伊斯兰教原则，政府将保护人权。那么，阿富汗塔利班组建的临时政府是不是此前承诺的包容性政府？从这份声明当中还能看出些什么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阿富汗塔利班这次组建的临时政府是不是他之前承诺的包容性的政府呢？ 这次显然不是，至少不是全部，因为这所有的人选中没有一个是塔利班之外的，都是塔利班的核心班底。从这几个人来讲呢，看不上他是一个包容性的，他可能第一批他是比较安抚内部啊，先把内部摆平，然后才能把其他的前政府的官员啊，各北方派系的那些军阀的头头脑脑们、少数民族啊、女性啊再匹配。这次公布第一批名单的话，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当然他说得很清楚，这代理全是代理，意思就是临时的、过渡的，不是正式的。我想的话，他可能抛这么一个小名单，全是自己的这个名单，对外可能也是一种试探吧。 在宣布建立临时政府之后呢，阿富汗塔利班又发表了一份声明，通过这份声明咱们又能看出什么呢？ 声明可以说是安民告示，他控制下的阿富汗将来肯定是要实现和平，不打仗呀，不用内战啊，没有种族冲突啊，没有派系矛盾啊，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一句话呢，和平、发展、繁荣，只有发展才能实现繁荣，就是他中心目的，将来想这国家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有希望的阿富汗，而不是个充满战乱的一个阿富汗，更不是一个收入恐怖组织的一个阿富汗。这是一个大而空的话。我想的话，这肯定也是塔利班政府未来要奋斗的一个目标。那你不能想象一穷二白的一个政权打了20年，好不容易重新拿到政权，他还要继续打仗，他为什么？图什么呀？他不是一个像基地组织、像伊斯兰武装那样的，专门是想以输出意识形态在全球搞圣战为目的的，那是个破坏性的组织。他是一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的想把自己的阿富汗能建设好，但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权力都很贵，而且他自己也认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已经多次说要吸收前政府的官员，吸收各种专业人士、精英人士，包括呼吁要走的人不要走，都回来一块参加国家建设。他有这个真诚的表态，那我想他也有这个愿望。 目前阿富汗国内局势仍然没有完全稳定哈，那么有媒体表示，如何协调阿富汗国内各派别的力量是阿富汗塔利班掌权之后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您怎么看呢？ 对，这是个大问题。他就是应该推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代表性广泛的一个临时过渡政府。当然你的核心权力，军警特线、财权、外长、外交、国防掌握塔利班手里没有问题，这是历来的这个规则。你是打江山的，你坐江山当然是你为主，但是呢你不能把所有的权力就垄断在自己手里，应该给其他的力量，包括给反对派的力量一样参政议政的这个机会。那么有了这个过渡政府，你把方方面面的利益的代表人物都安排到了，那么大家心就可以往一处想，力就可以往一处使了，下一步就开始要共同起草宪法。那么这个国家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宪法，在什么样的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公民权利，包括政府跟立法机构、立法机构跟比方说监察机构之间都是什么种关系，这个东西不能靠长官意志，不能靠人治，要靠法律来说。那么一个国家有效的治理必须有根本大法，就是宪法。塔利班也说了，将来要起草宪法，有新宪法。那么有了新宪法以后，再根据新宪法再进行选举或者是别的方式来产生新的这个领导班子，磋商制也好。但是塔利班已经说了，他不搞西方民主制，也就是说将来可能不允许什么多党制存在，也不允许一票的选举，甚至到现在他也没承诺说要给女性被选举权，他只是说让将来允许女性自由活动，可以公开工作，可以接受教育，甚至一度说过让女性进入政府。但是现在看来讲，他如果说前政府的头头脑脑那些男性还没有安排的话，根本容不到女性。我觉得让女性出来，那应该是这个政府全部的班子露出面以后，才可能看到女性的身影。有了宪法以后，在下一步才开始是跟国际社会交往，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拿到援助，再把恐怖组织、极端组织呢，该降服降服，该打出去打出去，然后有一个和平、安定、稳定的环境，给国际社会一个预期，然后海外资本才能进来，这国家才能有条件来进行最初期的这种开发和建设。 那么，您觉得阿富汗塔利班接下来会有哪些挑战呢？ 挑战很多啊，第一个就是说能不能战胜自己，能不能真正的把私心放在一边，把公心放在前头。首先在权力分配上能拿到了，就是说我打江山，但是我跟大家一起做江山，取信于民，取信于天下，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这点做不到的话，那后面谈不成了。暂时出现的这种和平，暂时实现的全国统一，暂时消除的内战，很快可能都成为像肥皂泡一样的破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政权不稳， 那么就有可能会有外来的力量推动国内发动新的内战，最后又把塔利班推翻。而且如果你政权不稳，你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政治力量，不能争取到老百姓的赞成，那国内那些形形色色的极端组织，那些跟塔利班的目标不一样的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还有伊斯兰国武装，他们可能就会兴风作浪。那么这种情况下，塔利班你坐了江山坐住了，也跟20年前一样，你坐不了几年。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就是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欧洲央行即将举行货币政策会议，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次会议欧洲央行是否会宣布缩减购债规模的消息呢？ 个人判断啊，这个欧洲央行此次有很大可能性会宣布这个缩减购债计划，因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呢，欧洲央行已经为欧元区提供了创纪录的一个货币支持。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欧元区的经济增长较为稳健，失业率呢七月末是为7.6%，基本是已经恢复到了疫情爆发之前的一个水平。此外呢，八月的 CPI 数据已经达到了3%，是2011年以来，也就是10年以来的新高。因此呢，在失业率下降、通胀上升的这种情况下呢，欧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开始讨论未来几年这个政策转向的问题。此前呢，欧洲央行主席是暗示考虑缩减购债规模之后呢，并没有这个鸽派公开表示一个反对，就意味着呢，欧洲央行内部就这个问题呢，可能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目前呢，欧洲央行实行的这个大流行紧急资产收购计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PEPP， 每月的购买规模大概是800亿欧元。如果明天公布相应的缩减计划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以每月减少100亿欧元的速度逐步缩减，直到明年3月结束整个计划。主持人。 那么这对于未来欧元的走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欧洲央行公布这个缩减购债的计划，那么说明首先这个欧洲央行对欧洲各国未来的第一个是疫情防控，第二是经济发展都是有信心的。欧洲央行之前呢是预计2021年实际的 GDP 增长将是达到4.6%，2022年将达到4.7%，这个预测呢较这个7月 IMF 的展望是更加的乐观。虽然之前呢，欧洲央行主席称这个缩减购债计划并不意味着后续就会加息，但是呢，如果先于美国开始缩减 QE 呢，将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信心，这也将带动欧元在短期内走强。不过欧洲央行也一再强调啊，就是在这个经济复苏稳固到位之前呢，将不会改变现有的货币政策支持方针。所以中长期来看呢，还是要关注这个欧洲的经济复苏，还有疫苗的接种进展是否能够支持这个欧元继续走强。另外需要关注呢，就是美国9月底的议息会议是否会坚持此前对于缩减购债的这个态度。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派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21，欧元对人民币报7.6386，英镑对人民币报8.8884，加元对人民币报5.0890，澳元对人民币报4.7526。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墨西哥国家地震局7号发布消息表示，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当天发生7.1级地震，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7号20:47，震中位于格雷罗州阿卡普尔科市西南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城响起地震警报，一些民众已经疏散到了街头。 墨西哥城市长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首都暂时没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报告。墨西哥内政部下属的民防部门表示，已经启动地震相关应急预案。当地媒体报道说，墨西哥全国多地有明显震感，部分地区出现断电的现象。 再把视线转向西班牙，旅居西班牙马德里的大熊猫花嘴巴又当妈妈了。她6号在马德里动物园成功产下一对双胞胎。马德里动物园透露，这两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是人工受精的结果。他们的父亲是2007年与花嘴巴一道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马德里安家的大熊猫冰心。第一只幼崽当地时间6号早晨8:30左右出生，第二只降生在大约4小时之后。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两名专家之前已经抵达马德里，6号下午与马德里动物园饲养员一道对大熊猫幼崽进行了检查。两只幼崽出生时候的体重分别是171.4克和137.4克，性别还有待专家进一步确认。